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赐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我们养生之道栏目呢跟随大家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啊。 12年了。 也给大家呢这个讲了一些关于养生保健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很多朋友也是从中的有些获益啊。当然我们从听众身上呢也学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采访到一位呢是有脑梗的啊这样的一个听众朋友。 对。 一会儿呢我们先听一听他的故事吧。 您贵姓？ 姓魏。 您多大年龄了？ 66。 66。您说说您的故事。 我这个16年我得的病，得脑血栓，不是脑萎缩。当时得了这病以后啊，还不那么太严重。就我到县医院瞧了以后啊，我就是治完了以后就好像见好了。当时就是，我也不知我理解错了，还是医生误导了我了。就说你吃半年的药就好了，我就吃了半年以后我就停了，那病也确实好了。而且我这一高兴着，我还跑外国玩去了，到外国我还爬山。等回来这我5月份玩的，等到8月份我又犯病了。犯病到什么程度呢？这说话拐不过来，流哈喇子，走路就跟这样走路，要说跟这站不住。完了以后我就听您讲座了，听您讲座以后我就听您讲的那个就是对心脑血管，好像对我就说好像对我也挺有路子似的，我就打电话。当时打电话啊，这个打不通，怎么回事？我弄不明白，待会我是不是少了一个字儿？就多一个字打通了，就是他接的。通了以后，我上那去以后，就那时候去的时候迷迷糊糊的去的。当时他就给我介绍这个，我当时人的意思就试试。我吃完了有这么10几天吧，我就感觉我嘴片子光滑了。我认为这管用。到后来就是我跟他说过，我就是腿上以前就是斑点，就是老年斑，现在见清了。还是毛病。哎对了，当时就这点地方还有那种小肉我不是长出来。也吃了以后慢慢也现在没有了，彻底没有了。这是见效的情况，到现在呢10个月了吧，10个月过去了。嘴也不流哈喇子了。说话也好多了。反正说话多少还有点毛病。这个反正走路比以前强多了，这种情况。 其实脑梗吧，它是一个慢性病哈，而且它也容易反复的复发，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呢是大于治。你比如说医生给咱们治完了出院了，但是这个时候出院了以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长期的养生保健很重要。你看我们要保持血压的平稳，对吧？血脂的平稳，对吧？您血糖高吗？ 我带着呢，您看看，最好您看看带着呢，在我16号做的检查。 就是血糖还可以，不是很高。 那个我想问问您，现在就是我现在走路吧腿有点犯软，走路慢缓慢。以前没这个毛病了。 那你这种情况的话，其实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哎，因为我们这个肢体的活动呢是大脑来支配的。哎，所以说你看你这个就是走路，一个是腿没劲儿，对吧？发软，还有就是活动的不灵活。其实这个呢还是脑组织缺血缺氧的一个表现。哎，你肯定是有高血压是吧？ 已经高。 现在 老吃药也是。高的时候到超过150的，平常老是130。 对，就是血压呢，高压一定要维持在150以下。哎，这样的话，高压一定要控制住。就是说，脑梗的病人啊，就是控制血压非常重要。哎，高压不能超过150。哎，然后同时呢，就是这个血脂血糖也要控制的达标啊。你这个血脂血糖控制的还行，这种情况，所以呢，现在呢，你养护脑血管很重要。哎，就是脑血管呢，要让它缺血缺氧的这个控制的越好，你的这个肢体活动度就越好。哎，肢体的这个就是就会没劲儿的这种感觉呢，就会越来越轻。哎，所以呢，显示的这个病好像是在你这个胳膊腿上，实际是还是脑血管的问题。嗯， 那个我想问你，这个现在我吃他汀，就是有人说。不要再吃他汀了。这行吗？ 他汀它主要是降脂，因为你这个脑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啊，主要跟血脂有关系。那么它血脂降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还有他汀呢，它可以让这个软斑块变成一个硬斑块，就这个斑块不破裂。斑块不破裂的话，就新的那个血栓再不形成，也是防止发生脑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哎，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血脂控制的达标了。对吧？我们要求呢，就是说像你这个有脑梗的这样的病人啊，就是血脂呢要比一般的人要低一点。哎，像这个低密度，血脂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要控制在每升1.81毫摩尔以下。如果不吃药能控制在这个以下，你就可以不吃。如果要是说不吃药，或者你这种保健的方法呀，你用的控制不到这个以下，那你就得吃药。比如说你不吃药，我就很好的用这个我们养生之道说的这个保健方法，你能控制在1.81以下，这样情况下呢，你可以不吃药。 不，就根据您看我这个结果，这吃还是不吃呢？ 你这个血脂控制啊还是达标的，药可以不吃，但是你养生保健的方法是必须要用的，就是我们养生之道教你的这些保健方法，刚才你说这方法就是一定要坚持用，而且这个病啊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就是一定要坚持，就是时间坚持的越长，你这个康复的效果越好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养生保健做的不好，没准哪一天他突然一下，哎，他就又倒回来了。这种 我有第一次的教训 啊， 我必须坚持。 对， 因为我第一次我停了药了，结果犯二次， 对， 他的病情他就加重了。 对， 我想再问一，就是我那时候听您讲座的时候，就是这病情逆转，我能逆转吗？将来 可以控制。在控制的这个基础之上， 我打扰您了。当时你说咱们逆转那么一丁丁点呢，您怎么说的？我也是，咱们就那么一丁丁点，我的心满意足。 对对对，是。那你现在觉得用的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往回倒好一些？你就自己感觉 自己感觉比以前强多了。 那就是呀，那就逆转了很多呀。那你这逆转都不是我说的一丁丁点，你都逆转了很大一些。 我 是 从这个脑子里这个什么。他不萎缩吗？ 你看，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自己啊看不着片子，看不到脑袋里面发生了什么变化，但是我们从症状上可以判断，你自己感觉你自己身体上这症状比以前好很多，就证明你这个脑子里面这个病变啊，它已经逆转了很多了。我们的病啊是病在前，症状在后，就是得病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发生脑这个肢体活动不灵活，就是说话不灵活啊。 对 啊。你发生说话不灵活之前，你的脑血管已经病变了很长时间了，你才发生的这个肢体活动不灵活，对吧？那么你就倒过来，你肢体活动灵活了，就是像你说的，我说话利索很多了，对吧？这个，那么你 现在说话还有点不利索 啊？对，就是现在说话稍微有一点不利索，但是跟你以前那个特别不利索的那个比例和强多了，对吧？那么你这个强多了， 在你这个强夺了之前，你脑子里面那个血管，知道吧，大脑供血供氧的这个逆转已经逆转了很多很多了，它才能表现出症状的恢复。就是说它先是病灶的恢复，然后才能表现出症状的恢复。有病的时候也是先是有病灶，慢慢有症状。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证明你那个病灶已经存在了挺长时间了。所以你要是现在说我已经感觉到好很多了，证明你那个病灶逆转的都不是说我说的一丢丢，是很大一块很大一截子了。所以你这个效果真的是挺不错的，很好的。 我这个什么，我四月份从天坛医院照的核磁，我明年准备五月份再照一核磁，再照一核磁，完了把两年的核磁拿过来，将来让您看一下。 那没问题，没问题啊。 到那时候就从这个片子上 对 看这个 对比一下， 有了对比一下， 可以。医生他判断病情，他都是先看症状。那么你有这个症状，那么我就判断一下可能是怎么回事呢？然后他让你做核磁拍片子，是这样的。 核磁和这个CT 有什么区别？核磁的分辨率更高，CT 的分辨率低，知道吧？ 不是，我把这个两种结果拿到县医院上看，那个医生告诉我，这说这个核磁与这 CT 没有对比性。 对呀、啊、，CT 是照不出来的，它俩不可以，就是它真是没有对比性，因为 CT 它是照的大面积，就是大面上看你有没有什么变化，你的这个脑梗就是尤其是腔隙性脑梗，小的必须得核磁才能看出来，所以它俩没有对比性。你要对比的话，你得 CT 对 CT， 核磁对核磁才行啊。所以它俩不是一个层次的检查啊。CT 分辨率很低的，一般那个小的那个病灶必须得用那个核磁才能照出来。 听众朋友们好，在现代医学的认识里，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几乎都被定为像万医生，终生不愈，需要一辈子吃药控制，这就让很多高血压患者失去了耐心。由于高血压患者的早期症状不明显，致使很多人对待高血压的治疗态度非常消极。针对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应该发挥我们祖国医学的养生调理优势，副作用小，相对功能又全面，在调节血压的同时，又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对靶器官的损伤。亚翔，字儿书童，汉族人，今河南商丘人，宋朝著名的医学家，对血瘀症，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高血压引起的眩晕、失眠、头痛等病症颇有研究。亚翔家族世代行医，其父亚修是当地的名医。亚翔自幼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结合自身行医经验，历时17年编成《本草集》《血瘀伤论》，是我国宋朝时期比较知名的药物学著作和治疗学著作，曾应用醒脑汤为宋太祖赵匡胤医治血瘀症，就是今天的高血压症，因此获太医院判宫廷御医职务。醒脑汤以三七、杜仲为主药，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而组方，即使在今天也广泛地应用于高血压的调理及防止高血压并发症的发生。《黄帝内经》记载，中药三七归肝经、胃经，有止血、散瘀、定痛的功能；豆仲归肝经、肾经，有补肝肾、强筋骨的功能；丹参归心经、心包经、肝经，有活血化瘀、凉血安神的功能；葛根归心经、脾经、肺经、膀胱经，有生阳解肌、行气行脑、消渴的功能；地黄归心经、肝经、肾经，有滋阴养血、消渴的功能；昆布归肝经、胃经、肾经，有软坚散结、调压降脂的功能。关于醒脑汤的组方和应用 已经写在了血管硬化防治白皮书里，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可拨打电话免费索取。 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66岁的魏先生啊，讲了讲他这个得病的这个经历吧啊，当然如果大家也有类似的一些情况哈，想跟贺主任进行交流，想得到我们的健康管理方案的话，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魏先生他的经历。 还有一个，这一年多听您的讲座，我一直想听您讲这个脑萎缩的事情。 嗯， 就听那么一回，就几句话没有了。 哦，没有了。对，那我现在给你讲一下脑萎缩是怎么回事啊？脑萎缩是这样的，你的这个脑梗啊，它就是血管堵了。堵了以后呢，不是这个血管要给大脑周围的组织供血供氧吗？对吧？那么你的血管没堵的情况下，你周围的脑组织都有血有氧，对吧？脑组织营养很丰富，但这血管堵了以后呢，这个营养不慢慢就不丰富了吗？那这个脑组织呢，它缺血缺氧，刚开始的情况下，如果急性缺血缺氧，它就坏死了；如果慢性缺血缺氧呢，它就慢慢的就萎缩了。知道吧？ 和我这脾气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啦，太有关系了。你知道吧？人就是说脑萎缩的时候，腔隙性脑梗的时候，首先一个改变就是情绪的改变。 我以前脾气比较急 啊，现在呢， 好像这比前些比 还好一点， 稍微强点， 强一点是吧？你看脾气急的人容易高血压，我今天在台上讲了吧？对不对？那个情绪造成的高血压很直观，对吧？脾气急就容易高血压，高血压就容易脑血管堵，脑血管堵就容易变成这个脑萎缩，脑萎缩以后更造成人郁闷、脾气急，又刺激血压上升，然后又促进血管堵，然后脑萎缩又加重，所以它是一个循环。 从天南那儿找核磁， 嗯， 我找一什么结果呢？这两根血管狭窄。 颈动脉这儿，对吧？啊，颈动脉狭窄啊，有斑块。 我在县医院上问了问，就是我不想跑那么远做核磁去，我想在县医院上做。 哪个县医院呢？你是在这儿？ 大兴。 在大兴啊。 大兴。 啊。 完了，我说您这做核磁，能不能照这两根血管？说你照哪儿啊？我说照脑袋。照脑袋，我照那点呗。我说我在天坛医院就照这儿了，那也上天坛医院，就给我这么一句话。 那他就是说你是 我问的意思不是这个问题，我问就是这个两根血管是不是对这脑萎缩有影响？ 对，他是这样啊，人的这个脑萎缩吧，它是几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颈动脉狭窄，然后大脑会缺血缺氧，那颈动脉狭窄以后呢，大脑缺血缺氧的面积就很大，因为它是大动脉。知道吧？那么这个颈动脉进了入颅以后啊，脑袋里面的这个小血管它也会堵，对吧？小血管堵了以后也会造成脑萎缩，所以这两方面都有。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做这个大动脉不用做那个核磁，大动脉做个 B 超就能做出来，知道吧？颈动脉 B 超就能抄出来这个血管里面有没有斑块，堵到什么程度？ 我在县医院也做过 B 超。 哦，做过 B 超是吧？ 也做过，但没说这个脑袋事儿。 对，他做颈动脉的 B 超查不到脑袋里面的血管，脑袋里面的血管就得做核磁，哎，就得一片一片一片的切着扫，看那个血管堵没堵，脑萎缩是什么样程度。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它两个检查的不一样，颈动脉 B 超查这个颈动脉大血管，然后核磁查脑袋里面的小血管，它是这样的啊，尤其是脑萎缩必须要用核磁来看有没有脑萎缩的情况，脑组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我今天来的找您的目的，我就想把这几件小事情弄明白。 弄明白了，现在明白了吗？ 行， 明白了。对，其实说到底还是养生之道说的这些保健的方法，还是帮到您了。 对对，感谢您，感谢小薛。小薛的服务态度，我简直服气了。 是吧？对，服务也是一方面哈。 不是。太热心了， 太热心了啊！必须得热心， 不是， 对，我们都是怀着爱心，然后为了大家的健康来做这件事儿。 不是你那么你也那么，我心里也不老实了。 对， 不老实 是，而且其实有病人， 挺那个什么的，有病的话身体上有病，心理上也会有失衡，对吧？心理上也不舒服，所以这个呢需要人的关怀关心。嗯， 是， 对。嗯，养生之道您觉得爱听吗？这个栏目 爱听啊。 爱听啊。嗯， 我不是老听小说吗？听小说那个、 啊、 就听您的讲的我简直必修之课了 啊。对、 天天早上一到现在六点准听 啊、准听都形成习惯了。 嗯，每我起得也早， 嗯， 每天早上四点半我起来了、 嗯、 一年四季老是这样。 对， 起来以后先听小说，听小说就听您的节目 啊。 让我怎么说，听一年多了 啊，听一年多了，天天都听哈。 嗯， 对，其实起得早也是一个好习惯。嗯，对， 到时候起一醒了睡不着觉就躺不住。 嗯、对，就已经形成一个生物钟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规律了。嗯，这是个好习惯，就常年坚持。嗯，反正这个脑血管的这个保健，就是一定要那个什么，一定要常年坚持。第一个就是血压，平时少喝点酒。嗯，或者 这不多喝 啊，不多喝啊，对，少喝点酒，而且酒不要喝高度酒，这个很重要啊。 我就是喝一点儿 啊， 这也就是一两吧。 对，哎，一两 喝了， 对，一两一厘。 到什么场合就让我都不喝了？ 哎， 现在人都知道我这样，也就不让我 了。哎，不让你喝了，对，哎，然后高就是血压维持在150以下，这是很关键的一个指标。哎，其他的你的那个血糖跟血脂呢，控制的还是不错，挺好的。嗯，就继续保持。 那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谢谢你，你给我们讲故事，我们要谢谢你，而且我给你把这些医学道理讲清楚，是应该的。 要不是您的讲座、我能到您这儿来吗？ 嗯，对，你说这个讲座吸引了。 您到您这儿来以后，我病不过不没虽然没好利索了，终究比以前强多了。 啊，那就很好。 从这一点，我得感谢你。 啊，我们也感谢您。 那您这挺忙的，我不打扰了。 行行行、 啊， 只要是你健康，我们对你健康有帮助，我们就很欣慰，啊，就非常好。 我是只要您把通过您把我病治好了，我更欣慰。 对，祝您越来越好啊！好， 谢谢您， 握一下手，谢谢啊，好的， 谢谢您， 哎，好， 谢谢贺总。 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共享共建的新生活，分享你的健康故事，共圆健康中国梦想。讲故事，话养生。为了促进健康交流，分享你我他的健康故事，让更多的人在听故事当中学习健康知识，提升健康意识，开拓健康视野，获得自己的养生之道。自8月1号至8月31号，由养生之道节目组主办，世卫联合协办的我与养生之道的健康故事征集活动全面启动。征集的故事主要内容为故事主人讲述收听养生之道而获得的健康收益的感受、心路历程，以及为了把养生之道栏目办得更好而对节目提出的建议。故事呢不限长短，但一定是自己的真实经历。故事通过评选，一旦被征集，故事讲述者将任选一款由世卫联合赞助的一个月用量的健康产品。想参加本次活动的听众，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拨打节目电话88864417报名参加。确实从这个采访当中啊，我们也看得出来啊，也听得出来，魏先生可以说是我们养生之道的一个受益者。 对，诶，其实魏先生就是在他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当中哈，我们重点是用了两个方法。当然一个呢就是抗纤维化这个基础的保健方式方法哈，同时呢给到了他一个以这个3七杜仲为主要，地黄、昆布、葛根、丹参为辅药的这么一个古方。 嗯，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当中的抗纤维化是一个基础。当然光有抗纤维化是远远不够的哈、还有其他的方式呢做护航。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呢将举行就是养生之道的一个普及养生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这么一个活动啊。那如果大家呢想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可以在早晨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嗯，那么 对于不同的听众朋友啊，可能在抗纤维化的这个基础方案之上，可能我们给到的其他的健康管理方案呢也是不一样的。像魏先生呢，就是在抗纤维化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给到了一个养护脑血管的一个古方，所以呢对于他来讲呢就是取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那么其他的听众朋友呢，可能就是您的疾病不一样，那么我们给到的这个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到您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可以早晨的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电话是8886-4417。好了，那今天的养生之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贺云主任。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下面的节目。本节目由赐富牌化为仙胶囊特约播出。